第十一届建筑美学讨论会21号在平壤的青年中央会馆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建筑家、技术人员、教师、研究师和创作家参加。会上发言者对于敬爱的金正同志争取去年成为建设大繁荣期的不朽业绩，以及在朝鲜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建成许多符合社会主义文明国风格的大纪念碑式建筑物的事实做了解释，并从科学和理论上论证了在建设富有特色的我们朝鲜式建筑物方面的问题。